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潘越云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情歌天后，她1980年进入了演艺圈，出道时以一首《天天天蓝》引起了轰动，后来又以《我的思念》惊艳了歌坛。她最擅长唱情歌，那些情歌用她那善感多情、有着坚韧的情感张力的声音诠释了出来，立即引起了世间男女的共鸣。她的代表作，刚才的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至今仍是华语情歌的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来自于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如寒风天

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 如果你也是一个为了创业或个人梦想忙碌到很久不曾回家的人，不如马上放下手机，回家抱抱自己的孩子、爱人和父母。你的合作伙伴或朋友不会苛责你的，他们可能也会说，永远不要为了照顾家人道歉，真正该道歉的是忽视他的人。 被爱也是傻。

坐在风的中央，对着灯光想你又想你，小心一些不算过分，不想再爱会再次痛心，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昏跟地暗，假使拘谨不去接近，善于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信的勇敢将我的爱倒斜下半生，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三角窗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一处设计，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认真思考过汽车的三角窗究竟有什么用，既然叫窗，究竟是为了透气用呢，还只是一个摆设？前门三角窗常见的手段就是在前车门的前梁和 A 柱之间的三角窗设计，在现如今的汽车上，前门三角窗起到的主要作用是避免前风挡玻璃过度倾斜带来的侧面盲区，可以增加驾驶员的视野。这种好似 A 柱劈叉般的设计虽然对可视度有一定的帮助，但看似存在两根 A 柱的设计对提升强度并没有太大帮助，反而会加大 A 柱的焊接难度，因此这类设计在新车型上越来越少，不过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在那个时代，汽车空调系统落后，而且缺乏密封式的车身天窗设计，坐在燥热的车内相当需要勇气，与其说是增加视野，还不如说是通风透气来得迫切。

很多时候学识财富并不带来生活层次的提高，好的情绪才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福气。当你深陷情绪的泥沼之时，就是在亲手将自己的生活层次一步步拉低。生活中的10%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的90%则由你对所发生事情如何反应来决定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情绪不稳定，他的生活也可能常常是一团糟。

有些人在工作上不如意，就把低落的情绪带到家里，不仅影响到了家人的情绪，连自己的生活质量也要大打折扣。有些人总是喜欢在鸡毛蒜皮上钻牛角尖儿，本来一笑而过的事情，结果搞得大家总是不欢而散，坏了感情也连累了自己的生活。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一定有能力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因为任何生活的趣味，只有心平气和的人才能够体会。 包括理解整个英语教学，从比较